初的我太冲动，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，应信当初情深中，情爱就好像一串梦，梦境深于意念中，与你共我心不相同，一生爱情都 依恋 中， 坐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，岁月光蔓延，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，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。依恋是一叠昨天你给的抱歉，我想没听见。依恋是一条天线，只收到从前回忆的画面，没有你陪着蔓延，那些你说的永远。依恋就让它依恋，毕竟拥有过你说的永 山脉，奔跑才有了期待，起点写着我的未来。嘿呀，嘿呀，

首创奥特莱斯 ZW 汽车养护工作室，目前是房山区最贵汽车惊喜店，店内汽车美容保养快修及车检业务一应俱全，联系电话及同步微信13021138297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说说你放声里的什么音乐，让我说，让我说，说你放声里的什么音乐，让我说，让我说，说说说说 说你爱我。 哎，老套哦。 照片中你我的欢颜，是不曾为了情感。

最高。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。 我决定离你。

心只想往前飞，心偏见山河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回，蓦然回首听你约，身不由己在天边，才明白爱恨情仇，最伤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 就让我